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好，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你好，我是佳驰。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山区有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9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百度发布全新升级的无人车出行服务平台萝卜快跑，在东京残奥会上，中国队目前以19金10银14铜的成绩位居奖牌榜首位。云南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例。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百度发布全新升级的无人车出行服务平台萝卜快跑。该服务平台呢，目前已经正式的落地北京市通州区，面向公众提供自动驾驶出行运营服务。市民呢，可以在已经开放的站点直接下单试乘自动驾驶出租车。首批开放的自动驾驶运营路线将覆盖全区的核心区域，首批设立22个站点，覆盖了幼儿园、小学、社区、超市、行政办公区、公交站点等，总里程超过了50公里，每天可以接待超过100车次的乘客，车上都设有安全员。下一步呢，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将会逐步的扩展大运河森林公园、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环球主题公园等文化旅游区域，运河商务区等产业聚集区都有望成为自动驾驶应用的热点区域。未来北京城市副中心将会建成满足公共交通接驳、通勤等功能的自动驾驶特色路线。再来关注一下，为了落实本市的双减工作，面向社会人员举办的2021年北京市中小学教师专场招聘会昨天在北京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举办，提供教师岗位366个。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带简历了吗？应聘什么学科呢？ 数学。 在很多学校摊位前，应聘人员排队递交简历，和学校工作人员面谈，寻求就业机会。小孔在某培训机构教了3年高中数学，招聘会刚开始1小时左右，他就已经投了近20份简历。 来到这边看看有没有什么心仪的一些岗位，就是小学、初中也能教，能提供给我们这些教育机构的老师更多的工作机会吧。优势的话，因为我是1对1的，经验啊也更丰富一点，和班课老师可能不太一样，我们更能遵循孩子个性的一个发展趋势吧。 本次招聘会面向社会人员举办，16个区及燕山教委和学校共132家单位提供教师岗位366个，在区域上覆盖全市各区学校，在学段上涵盖中学、小学、幼儿园，学科分布也非常广泛，都是事业编制内专任教师岗位。其中东城区提供26个教师岗位，东城区教委人事科副科长殷仁亮介绍， 中学教师岗位21个，小学教师岗位5个，涵盖了我们东城区的7大教育集团，像2中啊、5中啊、171中学、锦山学校、石家胡同小学、广渠门中学、汇文中学，希望吸引符合条件的优秀人才，特别是民办培训机构的优秀的有学科辅导经验的老师。 招聘会上，北京市育英学校人力资源中心主任宋宏宇收到了不少简历。 目前提供了初中数学的岗位，还有现在双减背景下的课后服务相关岗位，投的简历还是挺多的。机构的老师学历、本科、研究生、工作经验3年到5年的居多，有一线的教学经验，从简历上看应该能顶岗上课。 多家招聘单位表示，招聘会后会组织应聘人员面试试讲，如果应聘成功，学校还会组织专门的培训。东城区教委人事科副科长殷仁亮表示， 会拿公办学校的教师的师训体系会跟他做培训，也一定会发挥他的特长，因为校长也好，学校也好，都知道招聘的这个是教培机构，有培训辅导经验的老师，在他工作分配上会给他侧重，常规教学也要做，但是他的特长肯定要接着发挥。 各区教师招聘公告和岗位信息已发布在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网站，应聘人员可以登录进行报名。 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表示，双减工作推进以来，本市为广大培训机构转型升级提供了主动的对接服务。 市委教工委和市教委启动的一个招聘，也是总体的部署当中的一部分。我们特别针对短缺的需要的这种岗位提出这种需求，希望能够集中更优秀的人才为我们教育的发展提供服务。除此之外，面向双减的未来深度的这种治理，特别是治本之策，在客户三点半的服务当中，在线上线下的答疑和辅导当中，可能我们会跟培训机构的转型升级也能够主动对接起来，提供更多的合作空间。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京残奥会呢，昨天结束了第三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军团成绩突出，一天狂揽了11枚金牌，其中的田径拿下了4金，举重、游泳分别夺得了3金和2金，自行车和轮椅击剑各获得了1金。目前中国队以19金、10银、14铜的成绩位居奖牌榜的首位。昨天呢是本届残奥会田径项目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是金牌丰收，还两次打破了世界纪录。2016年里约残奥会女子100米、200米 T35级双冠军得主周霞以13.00秒的成绩成功卫冕了百米项目，并且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为中国代表团夺得了田径首金。在田径女子200米 T37级决赛当中呢，23岁的中国姑娘文小燕夺得了金牌，并且以26秒58的成绩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在当前非必要不出京、非必须不出境的政策之下呢，京郊游成为了周末出行最好的选择之一。今天我们就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金旭，请他来给我们介绍几处京郊游的好去处。金旭你好。喂，金旭你好。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请导播给金旭拨打电话，稍后我们将进行跟他连线。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昨天0点到24点，本市没有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没有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新增一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2例。昨天云南省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1例，新增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例，确诊病例治愈出院20例，无症状感染者解除医学观察1例，都在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或者是医学观察。好，我们来连线一下新闻广播记者金旭，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京郊游有哪些好去处呢。金旭你好。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今天啊有什么周末出行目的推荐呢？ 好的，那么摩崖石刻景区呢是集古长城、摩崖石刻自然景观为一体的风景旅游风景区，它位于怀柔沙峪乡北沟村，植被覆盖率呢达到了90%，最高峰呢被俗称为瑶台，它的海拔高度是744米。古长城是明代所建，横卧在景区北部的山峦之边，与慕田峪长城相连。附近可以游玩的景区有响水湖景区、丽花沟、圣泉山等。瑶桥古堡呢是位于密云区新城子镇瑶桥峪村云秀谷自然风景区的对面，它是北京市周边唯一一座保存比较完善的明代的古堡。现在呢古堡内住着当年驻守边关将士的后裔，现住有60户村民，大部分是民俗旅游接待户，也有也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瑶桥古堡民俗村。那么附近呢可以游玩的景区有云秀谷景区、雾灵山等等。霞云岭森林公园景观呢是以奇特险来著称的，山上呢是林木，山下是果树，每到雨季呢河沟里流淌着清澈的山泉，依海拔由低向高分布着蕨栗林、侧柏林、灌木林、油松林、油松与辽东栎混交林、落叶松林和桦树林。更为奇特的景观呢是百草畔山顶的天然古松，零星分布在桦林之中。据不完全统计呢，这里共有70多棵挂牌的古松，年龄都在几百年以上。地点呢在房山区霞云岭乡的三流水村。附近可以游玩的景区有仙栖洞、云居寺、上方山公园等等。另外呢，门头沟区的王平镇九原村，它是坐落在九龙山脚下，整个九原农庄呢是由东落坡、西落坡、九原、乔尔涧4个小山村组成。传说呢，过去的这里的人们主要以种植蔬菜为生，尤其是以种植韭菜而闻名，因此而得名。村内的建筑呢，在百年以上的古院落呢有多处。附近可以游玩的景区有三阴庙、碉楼、京西古道、马致远故居、牛角岭关城等人文景观。主持人， 好的，感谢金旭的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因你笑在脸上。